昨天晚上我们有特别强调，自心、自修心、metta修心，是波罗蜜的修行。我们有说明十种波罗蜜，在我们也有说明佛说法都有次第，这个次第一定有它的意思，很深的意思。像我们有说明学佛法就是学三种学，戒学、定学、慧学，学怎么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我们要学波罗蜜，我们有说明菩萨他遇见地邦伽拉佛的时候，受成佛的寄受，以后他就思维那些十波罗蜜依照他们的次第。每次我们也有说明后面的波罗蜜让前面的波罗蜜清净。那metta是在其实是第九波罗蜜，metta后面只有十波罗蜜而已。十波罗蜜让昨天我们有说明让持波罗蜜清净。如果我们要成就无上菩提，条件是我们舍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圆满。佛不能够舍如果他的慈悲不圆满，所以他的菩提变成无上菩提，因为波罗蜜圆满。什么意思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跟一切众生在一起，所以三菩提，三就是一起。佛陀的修行就是不分开自己跟众生，自己众生是一体，不能够分开，不能够分别，这样才是修波罗蜜，无上波罗蜜。因为不分别自己众生，自己众生一地，所以不分别。那因为佛不能够舍，如果他没有修慈圆满，那慈也不能够圆满。如果我们没有修前面的波罗蜜，我们已经有说明依照他们的次第，布施、戒、处理、智慧、然后精进忍、真实波罗蜜、戒心波罗蜜还是圆波罗蜜。今天因为我们的目标这里不是讲抽象的波罗蜜的修行，我们要配合波罗蜜的修行的了解跟我们的使用的自心修行的经验，所以我又决定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可能后天，还我教你们自心经。自心经也是属于在南传佛教最流行的经，我们差不多在南传佛教的寺庙可能晚课还是早课每天可以诵。他 那个字经是说明依照此地怎么修自心观，怎么自心观，自心观跟结学、定学跟慧的关系，慧学的关系，自心观跟也跟它是说明为我们最重要，它是说明我们来能够修这个清净的爱，没有染的爱，就是 metta。我们所需要修的功德，那些功德也跟波罗蜜很有关系。所以我先送资金，你们的书我有参考没有？所以我很幸运都有带中文的翻译，所以我不需要那么辛苦。那我先自己送，然后我们是用这本书的中文的翻译。它是《大护为经》，《大护为经》。如果你们有留在南川的寺庙，每天可以送那个大护卫经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万科还是糟糕，平常渐渐我们学这本书的内容，那至今可能大家南川国家在家居士出家人，大概大家都知道，是最流行的经典。这个经典是说明怎么我们能够用自心观的修行解脱我们的心。解脱心就是修结学、定学、慧学，没有别的方法。所有的菩提，不管是声闻菩提还是度界菩提还是无上菩提，都是靠结学、定学跟慧学。他们也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这个经典就是说明怎么用自心观的修行解脱我们的心，就是解脱我们的境界，因为我们的境界是被我们的心决定的。我们已经有今天下午讲过爱自己就是克服自己，克服自己就是克服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的烦恼。我先送，然后我们渐渐依照次第结学、定学跟回学说明它的内容。我也会讲一些这个内容跟波罗蜜的修行的关系。好，那我送伽蓝尼亚梅塔苏塔。那摩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那摩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那摩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伽蓝尼亚玛Ta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ma bisamecce Sako ujuce sujuce suvac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ce nipakoce apakgabo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hino va khemino han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havarava anavasesa Dighai va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anakatulla Ditha vaye va adittha yeche 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 va sambhavesi va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B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 sadukham micheye Mata yath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 pi sab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ancha sabba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 adoche tiriyanche asamb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tang charan nisinnova sayanova yavatasa vigatamindo Eatam satim maditth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tincha anupag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aṁ Nahi jātu gabbaseyyaṁ punare Titi etena sache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ṁ Etena sachevajena nasantu sabu pādhavā Etena sacheva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te好，那我们参考他的翻译。Karaniya Metasutam 他们翻译为因作痴爱境。Karaniya Mata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he 他们翻译上求义理。令无寂静境界后应当作其实没有令无境界境界后意思是来令无寂静境界应当作我们应该这样做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利益自己如果我们要上求义理那真的利益就是令无经济经界令无经济住经济住是什么就是涅槃如果我们要利益自己如果我们要受上求义利如果我们要真的受利益发的利益我们要怎么要修来成就涅槃就是这么意思这个意思怎么要修那先第一部分就是说明痴心的修行跟戒学的关系戒学就是修那些功德什么是涅槃涅槃为什么是求涅槃就是求义理什么是义理义理就是处理烦恼我们是学戒学定学回学目标就是处理烦恼 昨天我们已经有讲过，处理烦恼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结学、定学、回学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这是结学，自己只能够处理，身跟口的不善念，不能够完全处理，意不善念。你们自己有做经验，如果没有定，现在你们是在修，也是放心在，修行的境界，就是也是定学的内容。定学，处理烦恼的过程，就是，我们叫它达安嘎巴哈那，鼻之端，不是这个鼻子，是刺鼻的鼻，之，你，写一下，什么叫做修结学？因为修不单，不然等于出现；因为修不成，不然成出现。修明不然无明出现，这个是鼻之端。短，可以看得到。那意思是，如果我们放来面对烦恼，我们就修鼻智，就是烦恼的相放，这是结学。这样，我们是因为修烦恼的相放，我们能够减少烦恼，让烦恼不明显。佛教是特别强调减少我们的贪欲，要修不净观；减少我们的嗔恨，要修的自心观；减少我们的我慢，要修戒分别；减少我们的无明，要修厌弃；减少我们的没有用的熏思维，修阿那巴念。乌达那梅吉亚苏塔是说明很详细那些道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有。所以修相方来处理烦恼，就是结学。结学，其实已经包括在里面，所有的善行为，放心在修行的境界也是放心为念，修行的境界也是善行为，修西拉三瓦拉戒利益也是戒律的内容，根利益也是戒律的内容，忏悔也是戒律的内容，真念精进真知都是戒律的，人也是戒律的内容。不过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定跟身回内观的境界，这种修行不能够完全处理不善意业， 只能够树立不善，身业跟口业，如定有定，才能够临时的完全处理，不但不善身业跟口业，连不善意业，在定里面，不善意业不能够出现。所以修行人在定里面感到完全能够深入修行的快乐，没有心在定里面完全清净，没有不清净的心，所以没有不善意业，不善意业就是不清净的心。所以这个用定来处理烦恼，定学来处理烦恼的过程叫做正负二端，你可以学。现在多半同学是在学定，如果能够入定，那在定里面已经没有不善意业，只有清净的心，所以，不善意业不能够出现。结果我们有正负，临时的正负所有的烦恼，在定里面没有烦恼。所以在定里面修行人很安全。所以定的业是在佛法里面很有力量的业。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定的境界，那个业有力量的业，好像有力量的不善业，杀父亲母亲，一定会决定我们的未来，这样业，是修定是很有力量的业，一定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有在定里面，我们有深地会清净的心，这个清净的心是很有力量的业。修行人不会忘记这个业，不但这个生命，连在未来的生命，这个业一定会出现。那如果定的所缘还是世间的所缘，好像现在如果修自心观的所缘也是世间的所缘，一切众生是世间的所缘，如果定的所缘是世间的所缘呢，世间的所缘不能够完全断而断烦恼，只有究竟法。如果所缘变成究竟法，最高的究竟法就是涅槃，在修行人能够断而断烦恼，那烦恼就完全不见。初定以后烦恼还会出现，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成就内观的过程， 得到岛国第一国、第二国、第三国、第四国，我们渐渐能够完全处理所有的烦恼，那烦恼就不见。简单的说，修行人不能够受烦恼的境界，因为他有舍所有的世间的法，包括定在里面。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处理烦恼的过程，不管我们是用什么业处、什么方便修它，那个三个断烦恼的方面，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断而断烦恼的过程，也跟真断烦恼、跟必知而断烦恼的过程是，其实是一个过程，不断的修行的过程。如果我们要解脱我们的境界，解脱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就是修必知断、真福而断、断断，这样才我们能够得到我没有烦恼的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依照阿含经，就是什么是涅槃？涅槃就是不贪、不嗔、不执。舍利弗是这样说明。我的老师在斯里兰卡，他每次给大家听，他很特别喜欢给大家听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要不要听？我也很喜欢讲这个故事，这是王弼的孩子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没有，那好，那好机会讲。有没有看过王弼的孩子？王弼的孩子怎么样？烦恼很多，对不对？因为烦恼很多，所以他碰到什么众生，他会害他，他会杀他，因为他烦恼很多很多，在自己的心很多贪欲、很多嗔恨、很多无明，那这种很调皮的孩子，他去森林走一走，那他拿什么？他拿拐杖，他拿拐杖，他用这个拐杖来，路上所有的有什么树木，他会打他；有什么众生、青蛙，他会也打他；有什么昆虫，他会打他还是杀他？那这个调皮的孩子，他渐渐入森林，在森林里面，他找到一个草地，在那个草地里面，他看有一些蚂蚁窝，热带国家蚂蚁窝里面有什么东西？蛇，哪一个蛇特别？眼睛蛇，他怎么说？绕， 在里面，睡觉在里面，这是他的房子，特别那个白蚂蚁窝有很多隧道，对不对？蛇特别喜欢进入那些白蚂蚁窝，那他看白蚂蚁窝，他用他的拐杖嚼嚼在里面，那些杀害还是干扰那些蚂蚁，那里面有眼镜蛇，眼镜蛇它嚼嚼它的在它的房子的门口，那它会起来，对不对？它起来以后，如果它继续嚼嚼，它会怎么样？它会起头，那它的怎么样？怎么说？它的斑呐，那个部分会开，变成很危险。如果它不注意，那它一定会攻击。杀，如果它不杀它，那它会，给它很多苦，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处理烦恼有三个阶段。那个眼睛是在蚂蚁窝里面，蚂蚁窝是什么？是我们的心。眼睛是谁？就是烦恼。那如果我们修鼻子耳端，因为没有不会做不善身业跟口业，那眼睛是不能够攻击我们。不过它还是会起来。鼻子耳端的力量不够来处理不善意业，所以眼睛是会起来。我们会虽然放心在你们有做自己的信念，今年虽然放心在修行的境界，还会有很多不合理的思维，对不对？会不会？会干扰，如果没有定那些，没很难处理那些不合理的思维。什么是不合理的思维？家庭的思维、工作的思维，我们有吃什么好东西的思维，没有吃什么好东西的思维，有碰到什么好处的思维，没有碰到什么好处的思维，那些都是不合理的思维，让我们的心不安。所以，虽然，因为我们放心在修行的境界，烦恼我们不能够真的攻击我们，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眼睛是起来，让我们受不清净的心的苦。那如果修，定，时间的定，定有时间跟处世定。这里我们是讲时间的定，时间的定叫做所缘，是时间的所缘。那修，时间的定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忍伏烦恼，生体会完全清净的心，没有烦恼的心。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做？ 因为我们完全跟我们的业处相应。所以只有一个感觉，一个分别，就是业处的感觉，业处的分别。所以心联系不断的继续在一个情况不改变。这样如果我们多多修这种法，那我们的心才能够变成很强。只有强的心，有力量的心，能够读轮回的苦。如果心没有力量，哪里能够读轮回的苦？心的力量就是它的定的磨练。如果定的境界不明显，那心很弱，没有办法修很明显的功德，很有力量的功德。也没有办法修很有力弱的心，没有办法修很有力量的功德，也没有办法修很有力量的不善法。如果我们的心强，我们可以修很有力量的善法，就是解脱，也能够修很有力量的不善法。像Devadatta，佛陀的佛陀的表训训不是训 cousin 怎么说，佛陀的表弟好，他的心很有力量，所以他能够修很有力量的不善业。不但他是例子，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例子，那些很有有心的力量的人，能够修很善的业，也很不善业，对不对？心没有力量，那有力量的不善业，有力量的善业都不能够修。那真福烦恼，就是好像眼睛是还睡觉，睡觉在蚂蚁窝里面，他没有起来，不过他还在。他有机会出定以后，奔到不适合的境界，让我们去贪欲的境界还是嗔恨的境界，贪欲跟嗔恨还会出现。调剂昏沉还会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干我们的心的眼睛是浊，只有智慧能够让眼睛是在我们的蚂蚁窝里面走不回来。只有内观，只有观有这个能力完全断而断烦恼。因为如果内观的境界有进步，能够直接体会超越超越轮回的苦的境界，就是涅槃。在这个境界里面，才能够断而断烦恼，那他们就不会回来。这种 业的力量才是最厉害，因为它能够完全断所有的烦恼，完全断轮回的苦。所以在善法里面，出世善法是最有力量的法。修自性观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经过这个过程，结学、顶学跟回学。现在我们是在结学的部分，结学的部分就是修那些功德来处理我们的烦恼。如果我们还没有定那些功德，不能够完全处理烦恼，只能够减少它们。如果我们没有减少烦恼，我们不能够征服它们，我们也不能够断而断它们。所以这个修行，结学的修行是所有的修行的基础。修逼之二端就是修那些功德，那些功德都跟利益有关系，特别跟利益。戒学的体就是利益。不过我们已经有说明，结学，因为结学、定学跟回学是一个过程，靠结的利益跟定的利益跟智慧的利益也是一个过程，所以那些功德，在结学的功德。也包括在里面，我们已经有说明真念真知，忍，惭愧，等等，跟利益那些功德，也是跟定学跟回学一个过程。就是在定学跟回学的过程，那些功德才能够成熟，让我们直接体会解脱的境界。那第一功德是什么功德？我们应该修来，用清净的爱解脱我们的心，解脱我们的境界，不然烦恼出现。第一功德就是有萨果他们翻译有能力，对，我们也可以翻译能干，我们要做，不过如果没有能力呢，没有办法，先要有能力才能够做。我们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安乐自己，安乐众生。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法来的，修这个清净的爱。修行人不能够靠众生的情绪，自己的情绪，他是要靠法， 才能够深入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所以，我们有能力，在我们能够修，跟福、跟智慧有关系的法，就是修波罗蜜。有福有智，在我们的能力变成明显。因为我们有能力，也那些功德都有次第，佛法都有次第。前面的让后面的清净，因为我们有能力，在所有的功德说明那些，戒学的功德，鼻子而断的，跟鼻子而断。的修行有关系的功德，第二功德是无住恰、宿住恰，他们有翻译真知跟诚实。其实，真知，宿住恰叫做好真知，在所有的功德里面，这个真知的功德。佛是说明两次真知好真知，他们有说明，他们有翻译好真知为诚实，因为诚实跟真知很有关系，对不对？诚实，诚实，真知跟诚实，真知其实诚实叫做好真知，依照巴利文就是好真知，宿无住恰。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在，南传佛教，自心的修行就是波罗蜜的修行。所有的波罗蜜都有互相的关系。如果要修波罗蜜，我们以波罗蜜的修行的基础，我们已经有说明是什么？是方便。也方便包括在能力里面，我们要帮忙自己帮忙众生，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方便，对不对？所以如果要修无上道，要修波罗蜜道，那一定要培养能力，才能够修好。所以菩萨，要修菩萨道，一定需要第一了解法，了解语言，来有五种学，包括如果我们要有能力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我们一定要修五种学、五种命，Adhyatmika Vidya, 内明就是法修行。Adhyatmika Vidya, Shabda Vidya, 我们要学声音、语言、字根等等，用语言依照我们的意思。不厉害， 要写在黑板上的字，你们能够听得懂我的奇奇怪怪的口音，对不对？नहीं मैं शेन शब्द विद्या वो या और जी शंग अध्यात्मिक विद्या शब्द विद्या हेतु विद्या हेतु विद्या जो यिन मिंग यिन मिंग जो से लोची ना हो यो ई ई मिंग कन शंग चाओ मिंग है तो बुद्धि宫桥米，宫桥米，Shilpa Vidya， 七吉萨维迪亚，如果要多多用用方便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都要学，而且用爱，慈悲学，不是学为自己，学为众生，这是波罗蜜的修行。所有的功德变成波罗蜜，因为。我那阿达阿达呀，罗嘎阿达呀，因为我们修那些功德，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罗嘎，为世界，罗嘎就是众生。世界佛，我们佛法有三种世界，众生世界、气世界跟心世界，对不对？这里我们是讲特别，众生世界。那，特别，波罗蜜的修行是强调。什么？我们已经有说，在南传佛教，真实是波罗蜜。所有的功德集会在真实里面。没有真实呢，所有的功德不会明显，不可能。真实，真理，萨恰，要写在黑板，不需要，他们应该知道。真是的，真是。现在师父已经习惯我的奇奇怪怪的。OK， 那我们有提到南传佛教是讲真